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在第一课当中特别的描述了神是谁，我们讲到那一位真实的神，神是存在的，并且他创造了万有，包括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使人活在他的这个管理之下，来管理这个世界。在第二课我们讲到了悖逆的人，人的光景，人因为犯罪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神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呢，人在自我的罪恶和私欲之下呢，就活得苦不堪言，一切陷入了混乱当中。在第三课当中呢，我们讲到一个人生当中的坏消息，就是罪恶的审判。是的，当人犯罪作恶之后呢，犯罪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就是死亡与审判。上帝那一位公义的神，那一位圣洁的神，会刑罚罪恶。而这一刻是一个极大的坏消息。在这个坏消息当中，让我们进入第四课，关于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我们会看到在这一课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耶稣基督为悖逆的人而死，神借着耶稣基督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想给你们放一个短片。声音可能需要调一下。 从基督教听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一直说他是神，成为了人的样式。那耶稣自己呢？他说自己是谁？随着文本考据学和历史的现代研究方法的兴起，历史学家们开始运用新建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如今拿撒勒人耶稣不再只是彩色玻璃窗上的一个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可以得到历史考证。来，让我们考察一下新约，不是把它当作具有启示性的圣经，而是作为一部普通的古代文献集，让我们把应用在任何其他古代资料上的标准测试也应用在新约上。当历史学家考察历史上的耶稣时，他们发现了什么呢？首先，耶稣称自己是弥赛亚。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等候一位应许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王的后裔，是一位将给以色列带来军事胜利和灵性复兴的勇士之王。他们熟悉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君子。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周骑着驴，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在其他独立的史料来源中也得到了证实，这是衡量某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的一项重要标准。耶稣这样做是故意甚至挑衅式的宣称，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此外，钉在耶稣十字架上的牌子上写着对他的指控：犹太人的王。这是对耶稣自称是弥赛亚的嘲弄。后来的基督徒没有使用这个嘲弄的称谓来称呼耶稣，这一事实凸显了其真实性。对于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弥赛亚这个词有很多含义。耶稣称自己是弥赛亚，就是宣称他自己是所有这一切。耶稣还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用葡萄园的故事来表达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预言符合耶稣的教导风格，并采用了当时的犹太主题元素，例如以色列是葡萄园，上帝是父亲，当时的宗教领袖是租户，上帝的先知是被派到租户那里的仆人。从前有个家主，他栽了一座葡萄园， 他把园子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就打发仆人到租户那里去收果子。可是租户打了仆人，把仆人空手赶走了。于是主人又打发更多的仆人去，可这些仆人也被打或被杀了。最后家主打发他的独生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租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把家主的儿子杀了。这个预言能让我们明白耶稣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吗？他看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上帝最后的使者，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先知，而且是承受以色列产业的。第三，耶稣称自己是人子，这是耶稣最喜欢的自我称谓，在福音书中使用了大约80次，除了福音书，几乎没在其他地方使用过。这让绝大多数新约历史学家确信，耶稣却把自己看作是人子。注意，不是某人之子，而是人子。耶稣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先知，但以理描述的一个意象。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力、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耶稣受审时，犹太的大祭司责问耶稣，你是弥赛亚吗？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明确地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把所有这三个称谓都用在他自己身上，这等于告诉人，他就是控告者们所敬拜的上帝。所以犹太法庭指控他说健忘的话，并判处他死刑，就不足为奇了。不单如此，新约历史学家还一致认为，历史上的耶稣还宣告自己有行神迹、赶鬼、修正旧约律法并赦免人的罪等神能和权柄。他甚至宣称，每个人的永恒命运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他。不能把耶稣的自我认知降格为一位犹太拉比或一位有魅力的领袖，绝非如此。事实上，耶稣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他在宣告自己比任何前人或后来者都大得多。所以耶稣问门徒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个人要正视和面对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好，请开灯。在前面几课当中呢，我们曾经讲到上帝是圣洁的，而上帝的圣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容罪恶。而在第二课和第三课当中，我们也同样讲到呢，我们每一个人，你我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理当承担罪的审判。特别在第二课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首先第一，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对不对？那我们曾经特别在第二课当中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证据。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同样是一个事实，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看周围所有的人的时候都在经历这一切。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和每一个人都要死亡，这个事实已经无法否定了，那么 第三个事实是跟前两个事实连在一起的，它好像是一个整体一样，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要死，这是已经按我们人生经验已经承认的，对吧？第三个事实就是每个人都要受审判，这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完全连在一起的。而圣经对于审判的描述非常的可怕，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讨厌罪人，他讨厌罪恶，于是呢他又要审判一切的罪人和罪恶。而很多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啊，我们可能也会承认说，哎呀，我也犯过错，我也做过不好的事情，我也恨过人，我也骄过傲，我也起过贪心，我也说过谎，这些我们可能都会承认，是的，这些被圣经称之为罪。但你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虽然人是我做过的错事，但是呢我也做过好事呀，难道我做的那些善事好事不能抵消我犯的错吗？哎，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常常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好像想要用好事来抵消已经犯过的错。好，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英国的布道家斯布珍在码头遇见了一位码头工人，他想要对那一位码头工人传福音，于是呢斯布珍就对码头工人说，你应该信耶稣啊。那码头工人说，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斯布珍就问他说，你相信你将来能够上天堂吗？码头工人说，哦，我当然相信我将来一定能够上天堂。那斯布珍就问他了，你为什么相信自己将来一定能够上天堂呢？码头工人说，因为我这个人待人和善，有爱心，有怜悯，很少说谎，这个辛勤工作，爱家人，爱老婆，爱孩子，整体而言我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人。那斯布珍一听这个答案，这还了得，对不对？斯布珍说，我要告诉你，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还不认识福音，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当然斯布珍没有这样说，斯布珍先用了一个反问，他怎么反问呢？他说，是的，你刚才所描述的你的人生经历或许都是事实，但是我要问你，你也是一个罪人不是吗？你知道在英国人家还是承认的啊，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连承认都不承认，对吧？你也是一个罪人不是吗？你也说过谎，你也恨过人，你也有过嫉妒，你也有过不好的念头，对不对？马头国人很坦诚说，是的，我有过。那斯布珍就问他说了，既然你是个罪人，而上帝是绝对良善、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眼里一丝一毫的沙子都容不了的，那你凭什么认为你能上天堂呢？马头工人说，因为我也做过好事呀，因为我做的那些好事难道不能抵消我做的那些错事吗？斯布珍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吧。有一天你去杂货店买东西，你买了东西之后呢忘了带钱，于是呢你就对杂货店的老板娘说，抱歉，我这一次忘了带钱，能不能先给我记上账，我下次必定归还。杂货店老板娘人很好，于是就给他记上账啊，欠了20英镑啊，码头工人今天欠我20英镑。于是呢下一次码头工斯布珍说，你下一次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如数的把你下一次买东西的钱如数的支付了啊，你下一次又买了30英镑的东西，于是你如数的支付了。然后斯布珍就问他说，难道你跟老板娘之间的那一个的欠债的那个关系就取消了吗？码头工人说，当然没有啊，因为我还没有还他原来的那20英镑，对不对？好，斯布珍说，这就像你下一次去买东西支付了他30英镑，那是你本应该支付的，对不对？你下一次去买的东西本来应该支付他30英镑，这是不是本应该支付的？但是你上一次欠他的债 并不会因为你下一次本应该支付的那30英镑而被一笔勾销，对不对？司徒真告诉他说，其实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行真理的事情，是本应该的，是正常事儿，是就应该这样做。如果你做那些正常事儿，应该做的，本应该行的东西，能不能抵消你欠的那个债呢？能不能抵消你做的那些不对的事呢？不能抵消。因为做对的事情是啊，应该的。就好像你下一次买了30英镑的东西，你支付30英镑是应该的，你支付的这个应该的事儿，并不能抵消掉你欠的那20英镑。各位，这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你知道吗？是的，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当中，我们做对的事情叫应该的，做对的事情叫应该的，就好像孩子听父母的话叫应该的。但是呢，做错的事情反而叫欠债。所以你做对的应该的事情，能不能抵消掉欠债的事情呢？不能。哎，我觉得司徒真跟他讲这个故事呢，在至少在英国的文化背景当中，一下子说服了这一位码头工人。是的，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消息，就是地狱。在上一课当中我们讲到，对不对？地狱是罪人注定的结局，除非上帝拯救他们。是的，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一个好消息，我们需要先了解那一个坏消息。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了解了那个坏消息，就是罪恶的审判。上一课我们讲到，人是有罪的，人要被审判，人是要死的，这个是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否认。但是这样绝望的一个事实，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在这一课当中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这一课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顺服天父，过了完全的生活。如果你来听了第二课，你就知道说，他不像亚当那样背逆了上帝，犯罪，不顺服神，活在罪恶当中。既然他是无罪的，但是呢，他却背负了我们的刑罚，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义行呢，就带来了罪的赦免，就他所给予我们的是他自己的公义。所以要明白基督为何为罪人而死呢，我们需要来了解圣经当中的五件事情。第一，神爱世人。第一件事情，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哎，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不仅是创造者，上帝还爱我们，上帝不仅爱我们，上帝还赋予我们人的尊严和价值，使我们过有意义的事情。那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就要提到，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在第二课我们提到了悖逆，对吧？神就付出了他儿子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当上帝选择救人的理由，请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为什么来救我们呢？不是他在我们身上找到了什么优点，所以他选择来救我们，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优秀的事情，以至于赢得了他的爱，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可以献给他来换取他的爱，都不是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啊，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你每个家里，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都生过小 baby 的，都知道一件事情，当小 baby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在这个小 baby 的身上找到什么优点了，所以你才来爱他的吗？好像不是，对不对？他什么优点你都不知道。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优点， 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父母好像天然都会喜欢这个小 baby， 不是因为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才爱他的，难道是因为这个小 baby 做了什么优秀的事情才赢得了你的爱吗？也不是，因为他那个时候除了哭除了尿除了喝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对不对？或者说他有什么非常独特的东西可以拿来换取你的爱吗？只是随手拉一个爸爸在你手上，对不对？也换不取你的爱。但是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父母天然都会爱这个小 baby， 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我要告诉你这叫什么，这个叫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要知道上帝天然就爱我们，这是他创造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神是爱，因为神爱他所创造的，并且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不是因为人有什么优点，不是因为人能赚得什么，也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优秀的事情，在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一个放在了整个宇宙当中。因为他是爱，而他用爱作为一个法则来创造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对不对？他是用爱作为这个法则来创造这一切的，甚至这个法则普及到了每一个人，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即使犯罪堕落已经发生了，你会发现在我们身上都还残存着那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儿童再一次证明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上帝救赎我们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爱。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特别像我们对待孩子，你发现你爱孩子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说孩子特别听话的时候你爱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就不爱他了，不是的。很多时候呢，即使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好像还是在爱他。神什么时候选择爱我们呢？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表现好的时候神爱我们。为什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来，好像我们的表现都不打地，但是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知道就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因为人是罪人，人会拒绝神的爱，而这一点很让人伤心。就好像我们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虽然父母掏心掏肺，虽然父母可能会想要去挽回他，想要去教导他，想要去指引他，想要去帮助他，但是好像他总是会误解父母的心思，误解父母的行动，误解父母的很多的观点。好像每一个孩子都容易到这样的一个境况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拒绝。或者我换另外一个词汇，可能很多父母能体会到的一个词汇，这个叫悖逆。是的，如果你遇见过你自己有过悖逆的孩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悖逆。我不是说我们父母是完全的啊，即使我们父母不是完全的，我们遇见比较难搞的孩子，我们都觉得悖逆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也有错的时候，但上帝是完全的。当我们不承认他的爱，我们说你不是爱的时候，这个当然就叫做悖逆，这个当然就叫做与神为敌。但你知道吗？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这样的悖逆，我们这样的与神为敌，他依然的爱我们，这个就叫真爱。什么叫真爱呢？不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就是我还是反对你，我还是悖逆你，我还是与你为敌，但是他依然的爱着你，这个叫做爱。所以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爱，请注意，这里不仅说的是我们对神的爱，这里说的是一个整个人类的一个非常哲学化非常统筹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告诉我们说，全人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爱。你发现没有，全人类即使罪大恶极的人，这个世界上罪大恶极的人，他好像也懂得爱他的 父母、儿女、配偶，你发现没有？全人类好像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爱，我们总是会有爱，无论少得多么可怜，无论多么扭曲，无论多么稀少，但每个人好像或多或少都有，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爱我们。是的，即使你不承认神，你不相信神，神的爱依然在你的身上。为什么？这个叫普遍跟典当中的爱。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护理着我们，上帝与我在整个宇宙当中赋予我们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一切。所以呢，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虽然说他要刑罚罪恶，但是他又同时要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为了证明他对这个世界的爱，于是他就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这是要分享的第一点，神爱世人。第二，也是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的，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讲说上帝就是爱，上帝爱人，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即使你不信上帝，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也觉得这一点并不挑战人，对不对？你也不觉得这一点很难听，甚至所有人都会喜欢这个真理。但是接下来我们所要讲的就要开始挑战一个无神论的世界观了，就是我们必须回答这一位说爱我们的这一位到底是谁，这个非常的重要。耶稣曾经问门徒这个问题，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啊？你觉得我是谁？你知道当时的门徒怎么回答吗？当时的门徒有人说是，当时的门徒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各位，门徒在这里引经据典，门徒好像并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耶稣在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门徒怎么回答？门徒没有回答，门徒只在引用，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对不对？看来关于耶稣是谁，在耶稣的时代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说，对不对？可能对很多慕道朋友来讲呢，这边有人说这些名字我们不太熟悉，但我告诉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当时犹太社会、犹太文化当中的伟人，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就当时犹太社会普遍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就不信耶稣的人普遍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这些先知呢，最早的离耶稣已经有1000年左右了，以利亚大概离1000年左右，最晚的比耶稣大半年，就是施洗约翰，但是已经去世了。所以呢，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耶稣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所以这就是当时门徒引经据典说，周围不信耶稣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然后呢，耶稣好像不太放过门徒，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叫做彼得，他这个时候呢就代表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个回答非常的伟大，你知道吗？因为很明显，耶稣在这里要借着彼得的回答来教导当时的门徒，他到底是谁，他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想到一些例子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他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他把撒玛利亚妇人最隐秘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情给说出来了，表明他是那一位知晓人心思意念的那一位，他是神。比如说他曾经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表明他是有大能的，他是神。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4章那里记载说呢，当时门徒正驾船在加利利海上行走，突然起了风浪，船都快要满了水，都快要沉下去了，于是耶稣起来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表明他是在受造物之上的掌管整个受造界的上帝，就好像起初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一样，这一刻他也在命令风命令海。当然我对可以举出圣经当中很多的例子，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或者举出这些例子的目的是来向我们证明耶稣是神，但是这些都还不是耶稣是神的最重要的证据。耶稣是神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在马可福音2:5那里，耶稣对一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让那个摊子站起来行走，他前提是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你知道这句话当时得罪了所整个的犹太社会，因为整个犹太社会都认为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只有神能够赦罪，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赦免人的罪，这是当时的犹太文化犹太社会几乎达成的一个共识，没有人可以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但是耶稣故意说出这句话，就是几乎公开的对整个犹太社会说，他是谁啊？他是神，他是可以赦罪的那一位，他就是上帝本身，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赦罪，而耶稣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神，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一位神不仅仅他是神，不仅仅神爱世人，不仅耶稣是神，第三件事情，这一位神降世成为一个人，这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的第三件事情。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统一的来，我会非常概括的来向你们介绍耶稣是谁。所以第一件事情，神爱世人；第二件事情，耶稣是神；第三件事情，这一位神成为了一个人。哎，为是什么让耶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呢？为什么耶稣是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唯一的那一位呢？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因为耶稣是神。然而耶稣不仅仅是完全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也是完全的人。在马太福音1:1那里记载了耶稣降生的故事，当时呢，这个约瑟正在思想玛利亚没有与他同房就怀孕了这件事，约瑟心里很苦闷，他正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知道无论是马太还是路加呢，特别的强调玛利亚和约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发生两性关系的时候，玛利亚就怀了孕，特别的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圣灵感孕，在一位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的，这表明呢，他是神，他并没有借着人间的一个基本的两性结合来出生，乃是那一位永恒的神在人的这个借着人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肚腹把他生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道成肉身这个短语，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个永恒的神呢，就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人。那一位无限者，如果你听过第一课，你知道他是一位无限者，对不对？就成为了有限者。那一位无罪者就成为了最深的样式。所以神的儿子取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一半的神一半的人，他乃是完全的神，100%的神和100%的人，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是第三点，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三点，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第四，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和完全的，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来赎我们。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就不能来赎我们，他顶多担当自己的罪的代价。但是因为他是无罪的，他要来赎我们，就只能是他本身是不需要付罪的代价，而替我们付罪的代价。所以呢，希伯来书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指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有过罪的心，罪对他也会不断的引诱他，魔鬼撒旦引诱他，试探他，让他去犯罪，但是他并没有犯罪。所以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呢，他是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律法。所以啊，耶稣是公义的，是他用来赎买人的，救赎人的代价就是因为他是无罪的。为什么耶稣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他却是无罪的和完全的？因为他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命令。而这个无罪和完全就带来了第五件事情，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能使罪人得赦免。好，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是谁，对不对？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身份，他的本质，他的属性，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并且是无罪的。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死亡。你要知道，几乎对全球所有人来讲，无论怎么样，耶稣基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至少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是的，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在当时的犹太人就承认这件事情，全球所有人都在承认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在几百年前就被旧约的先知预言的，也是在当时已经发生的，并且被许多人见证的，是被宣告了2000年的。这当然，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仅仅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们怎么去来解读它呢？就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有独特的意义。什么独特的意义呢？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因为我们犯了罪，每一个犯了罪的人都应该死亡，都应该受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却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也不应该死亡，也不应该受审判。哎，这是第三课告诉我们的，对不对？然而讽刺的是，耶稣基督却受了审判，受了死亡，这一定是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对不对？好，我再梳理一遍，我们犯了罪，所以对人应该死亡，应该受审判。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所以他不应该受审判，不应该死亡，但是恰恰他又受了审判，又死亡了。那么这个事件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事件的意义就在于说，耶稣基督不是为着他自己，乃是为着我们的罪遭受了死亡和审判。而这个不是为着他自己，乃是为着我们遭受了死亡和审判，这个就叫做代赎。事实上，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就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就是为了替我们去死，为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于是他被处罚。这几乎就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一个福音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或最高潮的一件事情，也是整个圣经当中的巅峰，就是一个正义的神如何能够审判了有罪的人之后而依然保持他的良善呢？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正义的神，公义的神，他审判罪人，我们就说他不是慈爱的。如果他不审判罪人，他任由罪恶发展，我们就说他不是公义的。你发现没有？ 人们对一位良善的神呢，如果他审判对人，我们就认为他不慈爱；如果他不审判对人，我们就认为他不公义。那么他如何让公义和慈爱同时得到满足呢？整个宇宙都在等待一个答案，整个受害界都在等待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罪而死亡。这件事情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应当受死受审判，但是上帝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受死受审判，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受审判，这是慈爱的。但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上帝又是公义的呢？因为他并没有让罪恶大手一挥消解掉，他并没有不对付罪恶，罪恶依然被对付了，对不对？罪恶有没有被审判被刑罚呢？被审判了，就是犯罪应当得到的审判被施行了，施行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在他的身上满足圣洁公义的怒气。请注意，三位一体的神，基督要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与圣子耶稣基督原是一位神，三个位格是一，就是意思是上帝自己把对罪恶的审判施行在了他自己的身上，好满足他对我们的爱，又满足他公义圣洁的属性。这就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是神的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上帝不愿意让我们承受这一个我们承担不了的罪代价，于是他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一个慈爱的呼召，就要呼召所有相信他的人，就要呼召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去面对这一件事情。保罗曾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刚才远超带我们唱的诗歌，其实是取自旧约先知书以赛亚53章的经文，那里以赛亚发出了一个预言，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提摩太前书2章第5节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位耶稣基督，讨论他的属性，讨论他是完全的无罪的，讨论他是完全的神，讨论他是完全的人，讨论说他是降世为的是爱我们。但是最终讨论到他的死，有一个绝对性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而罪的后果必须付上死亡的代价，是第二课和第三课告诉我们的。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那一个代价。所以当我们读到上一课的时候，我们说罪人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对吧？在圣洁的神面前，每一个罪人都在愤怒的这个审判之下，没有人有出路，因为每个人都要死，每个人都有罪。然而因着他的爱，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都优秀，上帝决定来施行他的救赎计划。并且这一刻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他过了无罪的生活，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代替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他背负我们的罪，使我们带来了罪得赦免， 使我们得救，并且有了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这一刻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你会说神，这你会说神对罪的赦免是白白的吗？是的，对我们而言好像人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它同样是有巨大代价的。罪得赦免的代价就是我们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确实需要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支付。第四课，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听见了这一个消息，无论你相信多少，无论你认识多少，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说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是无罪的完全的。因为他是无罪的完全的，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才能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今天晚上在这里，你要知道，我作为牧师，作为一位基督徒，今天晚上你身边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那位永恒的神的面前。无论你相不相信，我要告诉你，有一天你站在那位永恒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想到今天晚上有一位牧师对你说过这样的话。他永远都是一个抉择，他永远都是一个真实的信仰的抉择。这是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因为是涉及到永生和永死，相信或者不相信，承认或者拒绝，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或者觉得说这一定是人生最重大的决定。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你听见了这个消息，我也求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动工，我也求上帝借着这个消息来帮助你，让你认真的思考人生。至少上一课我们提到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几乎所有人都要承认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人生经验能够看见的。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情连在另外一件事情连在一起，三件事情连在一起的是，每一个人有罪的要死的人将来也要受审判，而唯一脱离受审判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无罪的，有一个圣洁的，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替你死了，他替你受了审判，若你相信他，就在他里面有永生的盼望。阿们。我要特别的怀着上帝对我的呼召，对你们发出这样的，你可以说是急切的爱心的劝勉和安慰。愿你来认识这个信仰。我来为你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今天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说的，虽然耶稣基督爱我们，但我们总是像不听话的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爱，我们拒绝，我们与他为敌，我们不稀罕，我们觉得说这是天方夜谭，我们不理解，我们甚至会误解。主啊，这显出我们真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显出我们真是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当中，但你依然的爱我。你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慎重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人生，至少这是一个慎重的诚实的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契机。愿主借着这个契机，圣灵借着你的真道，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你的面前说，我今天就是怀着绝对的不信的心，我不可能相信，因为这听起来太过于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了。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动工，让我们中间那最刚硬、最决定不信的人，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出那个柔软来。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有多少的人曾经说过发誓打死也不会信耶稣，但最后他却信了耶稣。这显明你的恩典真是恩典， 显明你真是那一位复活掌权的神。感谢赞美主，我再一次把各位慕道朋友交在恩主的手中，愿恩主你这样的爱，你这样的真理也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来认识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阿门。愿上帝祝福你们。